抱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多是望着我像密密挂满的记号，多是混乱我像搭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堕入暗箭，方知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想揭穿，像有好难言，并没有快乐过，不在你身边。 如今对你丝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